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每日。 今日2021年12月27日星期一 ，Boxing Day 后一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圣诞佳节就我哋都系继续开咪嘅。 反正我大家都听嗰阵时，随时已经农历新年噶啦，希望唔好啦吓。 唔会，尽快我哋最近讲嘅。 好， 咁就过咗节之后讲呢件唔系太好，但系点都要讲一讲嘅。咁 年底其实冇咩大新闻，呢单应该系最卵大噶啦。 最震撼添。咁就演员声优就神田沙耶加跳楼身亡，应该系跳楼噶啦，基本上就系、是。 最初出消息嗰阵时咧，就唔敢讲到咁死，话佢系因为佢有机会系跌落去啊嘛。咁而家目前警方追寻都系嗰边嗰个方向嘅。 因为咁呢样嘢咧，因为佢喺酒店嘅话咧，跌落去嘅可能性就好低，因为酒店嘅房虽然因为佢个酒店嘅职员就话，因为通风啊，开咗窗，但系一般嚟讲，酒店设计咧系好难令你走出去。即冇乜意思，冇乜理由你就可以走出去， 冇乜意外嘅可能性啦。 系啦，因为好低咯。 因为如果你真系咁样出意外嘅话，佢哋要赔到癫噶嘛。 嗱，佢系爬窗出去嘅，即系佢爬跌咗14楼嗰、那个嗰啲室内平台嗰度，即系唔行一人嗰啲啊。 系啦，咁佢最初就系话佢入咗 ICU， 咁然后再夹硬就出埋消息。我哋暂时当佢系先啦。如果佢日后我哋可以更新到，就再另计啦吓。 咁就佢神沙耶加最有名就系、是《冰雪奇缘》里面安娜嘅声优。 其实佢主业系女优嗰边嘅，咁但系就佢都有做唔少配音方面嘅。 因为佢都几宅嘅，其实好多人都讲过佢几宅嘅。 同埋佢配音嗰啲咧，大部分都系睇中佢本身系做歌手嗰边个特性咁样。咁 呢样嘢即系演佢本身演员，即系演有识配嗰种啦。呢样嘢好常见嘅，咁不过佢就比较特别啲，就系、是、因为佢呢日有好多人都成，我觉得其实几唔厚道就系、是。在这个时候呢，本人仲可以提他所谓的七纲，即是 靠父母荫，因为神沙耶加最有名就是他父母。神田正辉和藤田圣子。 调返转讲，就算你真系嗰啲所谓嘅父母咔嚓都好啦，佢就真系生得好，条命好都好，佢冇实力，你都唔会有人睇㗎嘛。即系你自己諗返，你用返香港啲例子，嗰啲父母靠父母庇荫嘅所谓嘅演二代啦，嗰扎嘢有人系跑出嚟嘅，有啲系跑出嚟，有啲直情冇跟，最后都系冇人能理㗎嘛。 但日本喺呢方面其实好，唔应该讲啦，艺能界其实父子孙即系所谓一代传一代，喺日本其实好普通啫嘛，我又唔觉得有咩大不了嘅。咁谂下嗰啲声优好多都系老豆系仔又系孙又系咩一路配得去噶啦，我觉得又唔系好大不了嘅。咁嗱，讲下啦，咁神沙耶加声优方面讲咗啦，穷神里面嘅虎子、统王无尽佛夫立、便利店情人、三次元女友、偶像荣耀系佢最后一套作品。 我觉得最大个应该系 SAO 个剧场版入面嗰个虚拟偶像歌手阿 Yula， 咁就亦都系你话不谨慎都好啦，冇啱啱嗰啲咁衰嘅，就你话咩啦？其实佢配嘅声优咧，大部分都系死人嚟。虽然啱啱一次个你挞晒好多作品，你唔好去深究啦，即系如果你唔想俾人你挞嘅话，因为佢配嘅角色好多都第一就好多都同佢歌手呢个身份会有少少关系嘅，第二咧就系唔知点解好多都系死人嚟，即系咁啊 未必嘅，咁讲 巧合咯，巧合嚟嘅啫， 巧合。咁你睇双刀法子， 咁双刀法子配咁多就唔计啦，阿成年差其实唔系真系配好多角色嘅啫嘛， 咁啊系，嗱咁补充下啦，咁佢本身中学高中年代咧，佢就同三森玲子系同班同学嚟嘅，咁三森同玲子都出对文啦，咁就几遗憾啦，因为佢真系好后生，35岁啫嘛，因为而家流传紧就系感情问题。 慢慢我谂啲狗仔队应该会挖一啲嘢，如果真系有啲咩特别值得讲嘅，咪攞出嚟讲下咯，真系有的话啊，不过就仲有一单就相关的。就唔係好关 ACG 事，不过佢阿妈阿松田圣子就话今年唔玩红白了，即係。 梗係唔玩啦，要情况之下你老 喂大佬。 我独子独女嚟，独生女啊，佢係。 老年丧女啊大佬。 仲独生女添佢。 咪囉，所以佢而家即係变佢就算走心情走去真係上嚟唱啊，都唔会有啲咩好嘢啦，即係咁啊过年流流大家都唔想咁样去折磨佢啦，就。 咁就即係冇有讲呢啲。 咁顺便提多一样啦，啱啱又提有少少嘅啊，佢最后一套欧洲荣耀入面嗰部分呢，就係、是、一般嚟讲，如果角色过身，如果係声优过身嘅话，通常会换声优去配返佢个角色㗎嘛。咁但嗰边就话欧洲荣耀嗰边就话佢为咗纪念佢啦，咁就因为呢类嘅企划其实点讲啊，角色同个声优个连结系好深嘅，咁佢就话因为咁样，所以就以后搞这个相关 project 个角色都唔会换人噶啦。你可以视为个角色随住声优过身嗰啲，即系不利比利左卫门嗰种啊，即系即唔知大家记唔得，或者知唔知啦吓？即系个配音员过身之后，佢就冇再喺小新入边出现咯。就 拖咗成十几好多年就拖咗、啊。不利比利左卫门严特基文过身之后，拖咗好长时间，拖到系近几年先至由成功号事接手啫嘛。 系啊，但系偶像荣耀嘅话咧，就因为佢唔系咁国民品牌嘅嘢，佢玩得咁耐都唔知啦。咁佢就话佢就会因为佢亦都冇可能。咁既然佢人都过咗身啦，咁亦都冇办法去再去帮佢配音啦吓。咁佢可能系最多多只不过系作为背景角色冇冇声嗰啲再出场噶啦，就算出场都好。 好动画就好似过身添，动画就设定古仔就。 啊，咁啊，就写乜回事咁？ 好啦，咁讲下啲喜事啦，咁就 讲翻啲喜事啦。 咁赵又聪爱美就诞下咗第一胎。奇奇秘事有啲事有少有趣就系、是、佢比较少人留意到就系佢同冯曼良太系声优夫妇嚟嘅，即系有人睇就赵又聪爱美知道结咗婚，冯曼良太知道结婚，但系佢两个系夫妇呢件事就好少人提到，即系同其他声优咧夫妇声优档咧成日提到就唔同嘅。 我印象中我真系唔好记得，因为佢结婚我哋肯定有报嘅，但我已经唔记得嗰阵时我哋有冇报佢哋系声优夫妇，我自己都唔记得。 有报，我有报。就即系纯粹好奇怪，就系、是、明明声优夫妇通常都系俾人成日串埋一齐讲，即系例如系赵托督同埋佐藤聪美咁样，但系佢两个好少人串埋一齐讲嘅。 系啊，通常就算几难听讲句，就算另一边系几咁冇乜人识都好啦，只要两个都系声优啊，大家会比较成为话题噶嘛，会咁样。 好啦，咁呢讲完呢就讲下啲新番动态啦。首先就係、是、 先嗰个特殊少少嘅企划先就呢个奇罗罗同呢个 龙魔影画小偷。 即係呢任大华嗰隻啊，即係成个电影业俾你搞弯晒嗰啲啦。 日本喺呢、這个因为嗱好简单，如果你有去日本睇个戏都会睇过嘅龙魔啊影画黎棒即係电影小偷啦呢、這个默剧嘅。咁呢个入默剧有名到就咩？电视台都玩过，特登揾嗰两个做默剧演员咧喺电视表演嘅，系一个相当有名嘅一个演出嚟嘅。cosplay 亦都成日见到嘅，即系喺 Comic-Con 成日见到呢啲佢两个 cosplay 嘅。咁今次咧就系玩奇罗罗五个奇罗罗小队就合作就做一个呢个企划。咁条片咧就喺网上睇到，虽然咧就喺戏院咧嘅话就只系关东限定嘅啫。根据阿中田洋子讲过。咁就呢、這个即係几个人嘅睇下啦，即係如果你有留意开日本电影知道咩叫电影小偷嘅话呢，会睇会几好笑嘅呢、這个就 係。虽然啦，但係呢个年代呢仲会入场去去任达华讲嗰种呢，其实应该系几乎不存在，据说蜘蛛人有啊，即係真係要好红好红好红兼且有时间差。都先会有机会出现啲咁嘅嘢，但系 而家全球首播嘅嘢都系， 而家经销上啲大，因为通常大作先有咁嘅待遇啦，唔好叫啊咁啊，但系通常大作就系全球首播噶啦嘛，咁啊除咗地球外某个国家就另计啦吓，咁我哋讲翻啲新番动画相关 嘅，首先就系、是。Pod Team Epic 呢个不意外，真系不意外，因为我哋上次都提过佢咁样去玩，点讲啊？咁样去玩个重制版啦，可以叫即系再配音版，即系都估到佢会有动作噶啦，唔会无啦啦净系搞个再配音版就算嘅。咁其实我一度有谂过会唔会系播完个再配音版就直接就播下期，好似梁工咁样咧，即系搞出个特别版嘅原版，然后再直接接落下一期。咁佢就未接到咁嘅地步，不过就2022年会出下一季咁啦。 呢、这个就算意外又算唔真唔意外嘅。另一个唔意外就系古建同学社交障碍同埋某拉 V 就某拉 B 就都系二期，因为呢两套嘢嗱某拉 B 咧 先讲古建啦，我哋讲古建先啦。咁啊，古建咧就佢个作品都有啲回响，几受欢迎，所以有二期就唔系好意外嘅咁。 即係最，我覺得呢作品我最大要吐槽嘅槽點都只不過係佢個正式中文版名，我唔會讀嘅，你放心。另一邊咧就其實就係、 是、預咗有二期嘅，因為佢本身個劇情 係一開始已經講好有二期， 劇情去咗中半啫嘛，冇啦 喎。唔止啊，佢一開始已經講好咗會有二期噶啦，所以佢而家只不過係正式講翻。是我哋会有二期咁解，即係老实讲呢套嘢唔好话二期啦，你俾两年佢都仲讲唔晒嗰啲故事啦。 咁大 型咁样你佢咁样飞快你就知啦，虽然都系完咗佢哋动画故嗰个梦就算㗎啦，因为佢哋呢套嘢我真系唔觉得佢可以靠佢嚟吸引嗰啲新客啊，或者好好地咁讲个故事佢咁样飞嘢返。 佢纯粹靠啲老 fans 㗎咋嘛，即係嗰阵就系你老机人 fans 啊，游戏当年游戏 fans 嗰啲靠支持㗎咋嘛。咁有咪算咯，真系冇咯，又冇咁挑剔。 嗱，真系因为受欢迎而添写嗰套啦，应该系呢一套先啦。咁就 奇幻的死。嗱、呢套咧，我唔知道卖啲情况点，但系咧喺坊间评价系几高，几评价几好嘅。少数嘅悬疑剧，剧本写得好，同埋佢最后 ending 其实越留喺一个大家好好奇，就系之后究竟会点嘅地方。 嗱，冇嚟睇下，即系咁啊。佢又添食，咁好正常嘅添食就係影画化啦，咁啊。 好话都明嘅，係之后古仔，即係话唔会系重制，亦都唔会亦都会新曲加精选，係真真正正摆喺剧情之后嘅，大家会睇到个究竟之后发生咩剧情嘅。放心可以放心，因为呢通常啲所谓剧场版呢好稳笨㗎嘛，你知㗎啦。 啊，咁啊，即如果就算重制都系先重制个大郎俾你，即等于当年好多套作品，譬如小圆啊嗰啲，啊，佢先出个嘢，等你班净系睇电影嘅人可以方便啲啫。但系呢套就冇乜所谓啦， 冇几耐啫。 咁啊，如果你唔识呢套嘢，我简单讲少少啦。呢套嘢系一套喺个坊间嘅评价就系一套系啲好小众嘅人会非常之高评价，但系就大众唔识嘅作品嚟嘅。咁啊， 都系悬疑剧咯。 啊！如果你有兴趣嘅，我就建议你就去睇咗 TV 版先。唔系嘅话， 绝对唔会明嘅。 直接咁睇电影版应该会睇到一嚿云嘅。 嗱，跟住有两套咧，就系、是、首先就系 魔法使之嘅 魔法使之嘅剧场动画化。阿蘑菇当年嘅比同人更同人更早嘅未发表作品，咁就剧场动画化就系、是、都系 UFO 嘅。 其实我唔系 UFO 应该会俾人放火烧佢噶。 未必嘅，咁你 Coverworks 都得嘅，因为其实 唔得，空警都系 UFO， 即系呢个系直情系传统嚟噶啦，即系佢几乎要捆绑埋一齐。如果唔系个连贯性会好差，即系更已经唔好讲其他人去搞蘑菇啲剧本会好痛苦，佢哋介唔介遇到呢另一回事。 咁就 OK 啦，咁嗱，咁一单咧就集未知嘅，一切未知嘅就系浪客剑心宣布新剧新动画化，但系至于重制又reboot 又好，北海道篇又好，系未知嘅都系。 我觉得佢可能会系猎人嗰种状况、就是，就系重制，但系佢会直接一路车到落去北海道篇。 即系北海道篇其实几尴尬，就系北海道篇连载比较嘛，因为一来越罕，二来写和月咧间唔中佢停下罕。咁佢而家连咗成六七年，而家先第七本到，剧情系绝对唔够嘅。即系如果你话可以要读一个动画，十二集就勉强可以，但冇理由啊，十二集就 我唔知佢系老咗，冇以前咁好精力啊，所以佢连载慢咗啊，定系顾住真系睇落嚟慢啦、啊。咁啊，所以就佢不过边咁 Q 慢，咁你咪同附加一样情况啫嘛，咪将前边嗰啲做住先。咁可能係因为都係重做啦，咁可能会做得快少，节奏快少少，唔使好似当年咁慢慢做。咁 当年电视动画呢，你知啦，那个年代啲动画係一拍拍成年㗎嘛。 係啊，所以嗰个节奏即係重新调整返个适合现代人嘅节奏，咁然后就到差唔多咁上下啦，咁你连载北海道篇都连到七七八八啦，咁佢咪可以直接落埋去北海道篇囉。即係如果就英社仲肯俾咁大嘅波嘴俾佢。 应该肯，因为睇之前真人版嗰、那个大受好评咧，其实《浪客剑心》其实一直都 keep 住有市场嘅。 啊，即系咁啊，即系希望佢唔好又俾人拉啦。如果唔系，就系真系集英社真系屌佢老母噶啦。 屁！嗱，讲下另一单咧，又系同内卖有关嘅， 就系、是、特登噶嘛。 啊，咁话辣妹子嘅作者铃木健也就因为马儿容色情可爱俾人拉，不过佢搞笑就系、是、拉佢嘅唔系差佬，系海关，只系未报税。我系啱啱地头下未报税。 系应该系话呢个系需申报嘅物品，而佢冇申报， 即所以佢有唔完全係因為兒童色情嘅，點解呢？因為其實嗰本雜誌我後尾有高人啦，我真係唔識啊，好認真啦，真係人哋講我講嘅咋，可能錯㗎，即係戴曬頭盔㗎啦，我即係嗰本嘢據說喺德國係一本合法的寫真雜誌嚟嘅，咁真係嗰啲美學地拍攝一啲青少年。其實係青少年，即係咧日本咧就唔管你噶，只要未成年，全部一律都叫兒童嘅。但係咧德國咧係會分做兒童同埋未成年。未成年嘅通常係指兒童以外噶啦，或者叫青少年啦。呢一部分呢一 part 咧，佢哋嘅管制係比較低嘅，即係兒童以上，成人未滿。咁你老實講啊，你十四五六歲係主要係呢個年齡啦。咁你話佢係兒童咁就有啲拿過啦，所以嗰本雜誌其實喺德國係合法出嘅，咁所以佢拎嚟日本咧，其實應該都係合法的。咁啊，但係 有啲似喺我日本買嘅 L 動畫動漫雜誌喺日本合法，但香港唔合法咁樣咯。 都有可能嘅，但係佢而家以關如果係以關税違反咧，咁就應該係其實喺日本都係合法嘅，只不過佢應該要申報咁樣，或者係咧其實本來以為係兒童色情捉咗佢，然後大鑊啦。原来系应该都系要合法噶、哦，但系唔系、哦，你私自运过嚟未报关，即系 报咁样湿水啦，嗰个呢啲湿水啦，未报关就 即系所以就应该就唔会好大镬嘅，咁啊顺便睇一睇啦。之前阿铃木健也系失咗中段时间嘅，咁就啲人讲笑咁讲，佢系咪喺度走咗路咧？咁应该唔系啊，我觉得佢纯粹就系、是。杀唔出作品出嚟，咁好多漫画家写，即系你睇漫画抗战记嗰啲，唔好以为系虚构嘅，有时不完全系虚构嘅，大佬。 有一个好经典嘅古仔，经典古仔就系手冢治虫当年因为交唔到稿，由东京逃跑到福冈嘅经典故仔啦。 然后俾人，然后俾人夹， 入边追咗啊！啲人又后嚟佢当年佢站编辑讲翻呢单嘢之后，啲人睇完之后，直接开拍电视剧咯，呢单嘢系。 咁啊，顺便讲个烂剧啦，漫画家铃木健也被二宝化相关逮捕，类似咁啊，睇唔到大家啲人话，咁仲有边个啊？咁啲人下面一律咁啊话答佢和悦啦吓，咁问题就系、是、咧，人哋叫铃木健也，嗰、那个唔系话有另外一个漫画家被人拉叫咗， 唔系铃木健也被，嗱一个搞笑嘢就系、是、有啲日本人吐槽就系、是，点解奶亲呢单嘢都系少年中漫画家嘅？ 然后是冇 L 啊 ，Comic Law 系从来冇人出事嘅， 吓、啊，即系两个样啦。第一就系、是、你既然系做开呢啲嘢嘅，即系你揾呢行法，你真系你都自己会睇翻相关嘅法例，边啲合法，边啲唔合法， 同埋识就识路识揾，同埋依你讲啲就系你睇啲依味嘢嘅话，你知点揾，你点知道点揾翻嚟噶啦？你会咁自己咁蠢自己有邮购咧？ 啊，即系因为呢两位咧，其实老老实实。又立返和悦啦，老实唔係㗎，铃木健啦、啊、就本来就冇乜事嘅，即主要就立埋啊，话主要係立埋咗阿和悦，咁大家又提返佢，即你两位呢都上次我哋都提过㗎啦，我就唔係好觉你有因为咁而参考咗啲咩返嚟喎，都唔係 纯粹个人性癖啫。 呢个罗里相关仲有一单就 fake news 嚟嘅，老老实实，但係嗰一日因为嗰几个钟头咧，就洗捻咗我两边嘅太冷噶啦，就系、是、宇宙乱源五色柱搞出嚟嘅谣言嚟噶，老老实实。咁就因为我哋年尾啦嘛，咁年尾其实除咗大家要过年之外咧，就法律啦、啊、相关嘅嘢好多都系由一月一号开始更新嘅。咁 DLC 就更新佢个使用者合约，咁就改咗某啲使用条款，就话禁止事项就更新咗，由以前比较大朗， 比较详细啲啦， 比较虚啊，比较虚，比较讲冇咁清楚嘅，咁佢就详细列翻啲违反事项。咁、就五四 H 啲人就话啊，佢入边包括咗呢个同色情相关乜乜七七，禁佢禁止啊。即系但系咧，佢哋咧就睇嘢就，其实喺上少少，佢哋 cap 图咧已经 cap 到啦。因为我翻去睇同一篇嘢，都系见到佢入边讲嘅系佢限制嘅系使用者，佢使用者嘅意思就并不是作品嘅上传者，系我哋买嘢或者系佢入边有少少嘅一啲通讯功能啊，你可以 DM 啲人啊嗰啲嘢，佢系话你唔可以用呢嚿嘢去散播儿童色情。谂紧边会有你人做啲乜嘢啊，大佬？ 冇 玩啦。而且啊，佢入边咧，佢嘅更新条款，其实我当初唔系因为睇到呢样嘢，而系佢个条款实在个范围拉得太大啦。 即系讲紧系含含包山包海嗰啲违反嘢，基本上如果系套用落作品嘅话咧，三分之二作品唔捻使画噶啦。即系你谂下就知呢啲咁嘅嘢，只有中国先会可以一次一刀过咁样搞嘅。即系咩过度暴力啦、儿童色情啦、呢个种族歧视啦、鼓励啦、药物使用啦、反社会表现啦、其他令人不快的表现啦。你谂下呢啲嘢全部加埋晒。O.K. 你成个 D.L.C. 可以执捻咗佢噶啦， 冇可能做到嘅一样嘢系。 所以我睇完佢哋咁样 cat 图法，我已经第一样嘢谂到，肯定唔关个作品嘅规限事。跟住再向上索翻，屌佢限嘅系使用者，即系所以就如果你净系睇咗上半部，咁我又提翻个位啦，因为唔少嘅媒体唔只系即系好麻烦嘅，因为五色讲报完之后咧，啲媒体跟进。啲人唔系因为睇咗五 CH， 因为老实讲啊，你喺五天力睇咗任何一个消息，你都唔应该直接信嘅。大家知道嘅呢样嘢，玩咗咁多年，虽然而家五 CH 就其实少咗人识啦，但系有啲媒体都跟进去报，都系攞翻同样嘅嘢去讲，咁就大镬啦。因为嗰啲媒体啲人信噶嘛，好呢、這个比较可信的啦吓，相对啦，咁啲人就信咗佢，咁咪喺度走去洗版咯。即系我系要逐个同佢解释，唔可能嘅，唔可能嘅。即系最大不了都只不过系条例放捻咗喺度，然后真系有事先攞翻出嚟话我讲咗噶。即系而家 bank 你，冇再奇奇格格啦，最多系咁样嘅啫。但系实际上系连呢样都唔系。佢冇限到作者上传，咁你自己本人唔好传播儿童色情嘅嘢，好合理啊，大佬。 好合理啊，咪卖嗰个，咪嗰个人，你管卖唔管卖唔管卖 ，OK 咯，冇问题啊。 咁啊，仲有跟住落去啊，就系讲啲 又系啲西，又系啲西嘅。 咁啊， 就之前讲过嘅，就系佢话同人翻译机制，咁咧我都知道啦，有几个同人作家都话咗佢作品已经有翻译版本啦，可以去买嘅。 因为嗰阵时话会宣布出嗰阵时已经有责任无权拆奖搞倾好晒噶啦，佢而家就正式将个系统上线，咁你咪之前倾好晒嗰啲咪即刻喺个系统上面搞埋佢咯，已经系有人系话咗会用嘅，因为我上次都提过啦，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咁佢终于肯，佢而家就正式可以搞啦。咁如果你系嗰啲两种文字都有翻咁上下熟悉嘅，又想试下接触嘅，又或者系你有啲咩作品即系好中意嘅， 好有爱嘅就梗 系 嗰阵。 系你想变翻做中文去推广下嘅，咁你都可以上去揾下，甚至直接问翻个作者，喂，你要唔要搞呢嚿嘢啊？咁啊嗱，记住啊，唔好鼓励儿童色情啊，唔系啲嘢使搞鸠你嘅。即系好啦，咁啊，系讲啲游戏相关嘅嘢啦。咁就 曾经一时无两嘅神击巴哈姆特 呢个 CY 嘅立项作，即系佢第一套攞出嚟嘅作品，其实就系神击的巴哈姆特。咁啊，亦都出个中文版叫巴哈姆特之路啦，睇下中意点叫。咁我向来都叫翻神击噶啦。咁神击其实都啱啱过咗十周年，啱啱庆祝完十周年之后就宣布。佢唔系宣布收皮，佢就系宣布 唔会再有新嘅 event 啦。 所有新嘢全部停止晒，咁所以因为佢整紧嘅，佢会继续出嘅，所以就唔系而家马上，应该系去到下个月左右开始，应该系一月底左右啦。咁就最后一个更新，嗰啲逐陆续就系最后更新啦。之后就即系 game 仲继续行嘅，但系就唔会再有任何更新，所以你要睇翻故事啊，想补翻啲卡啊嗰啲嘢，你都可以继续做嘅。而其实好妙啊，我唔知系咁啱咁巧定系乜嘢啦，因为可能系十周年相关啦。嗰阵时我同啲人倾紧就系呢个系 CY 嘅神主牌嚟嘅，佢系唔会接咗佢嘅。因为讲紧都十周年咯，只 game 其实已经好少人玩噶啦，其实咁会唔会接触佢咧？有人就应就系话，喂，呢个神主牌唔会咁样去接触佢噶，即系等于你啲香港好多时啊，啲咩风水楼嗰啲嘢啊嘛，喂，我喺度发迹噶，栋楼几咁残几咁剩，我都唔会卖唔会拆噶，因为系我哋起家的嘢嚟噶嘛。咁喺呢度， 咁讲真就系你咪将个衰法喺度尽量缩尽量缩咯，缩到黑缩到围咗起咪算咯。反正佢又唔系佢有啲事钱起个衰法，顶住撑住佢，撑住佢都唔系太多钱啫。 即系唔好讲啦，就算一间细公司都负担得起啊。如果你唔更新，纯粹就系放喺度等，即系你所谓嘅系统维护嗰啲咁嘅嘢咧，个资源系好少好少好少嘅。就算系而家嘅神击嘅玩家数目咧，即系当然啦，因为你停止更新，佢玩家数目一定跌噶啦，都好啦。 你一样佢都系负担得起嘅。佢、本身就可以收支平衡到啊，就算收支唔平衡，一毫子都赚唔到啦。而 CY Game 咁捻大间公司，点会养唔起一个神主牌啊？所以佢咪继续放喺度。咁你中意咪翻去睇下探下探下你啲你啲老婆咯。虽然佢大部分受欢迎角色已经过晒 GBF 啊、SV 啊、基连啊、Kickback 嗰啲公司CY Game 自己嘅游戏噶啦，其实。你翻去睇，翻去睇下，因为对我嚟讲就系、是、阿、Monica 喺神击、喺基连、喺关夫系三个完全唔同嘅样嚟嘅，即系我要睇翻神击嗰个 Monica， 要翻去神击睇先得嘅。咁亦都补翻有啲当年系啲限定嘢，佢都会塞翻晒落个转单度。咁你咪慢慢抽翻个地方嚟咯，当年抽唔到限定，你慢抽咯。即系真系神，而家就真系完全变咗真系神主牌啦，纯粹供奉用。咁啊，佢供奉得起啊，唔紧要。 主要有啲事钱 系啦，游戏消息。 好啊，今日另一单又系啲跳船事件啦。不过今次就唔系我哋亲爱暴雪，系 UBI 啊，即系又系之前都其实都有爆过类似消息嘅，不过冇咁大镬，亦都冇咁焦点啦。咁系唔系相关咯？我觉得唔相关，纯粹就系、是、即系离职咯。嗬，咁就有人系话真系因为。类似嘅消息，即系嗰啲咩啲性骚扰丑闻啊 ，UB 之前都有提过啊，有人系咁样讲嘅，佢系因为咁样而离职嘅，咁有几多唔肯定，咁就呢半年啊，应该都走咗几十个咁多啦。而 UB 其实都唔算特别大嘅开发阵嚟讲咧，其实都唔少嘅，尤其是啱啱最近出嘅《Far Cry 六》，又系嗰啲 game 出完啊，个 project 搞掂啦，可以走人了，即系你大家明啦呢啲嘢，你中途跳船其实都几翘起人哋嘅，咁啊。如果是好嚟好去嘅，咁咪即系等紧嘅做完先走咯，大家都成日听见噶啦。咁就据说啦，《Far Cry 六》系有最核心嘅开发人员系得25个嘅啫，即系佢最中心搞嗰啲嘢。佢入边嗰25个人入边咧，就5个人走咗，1/5都真系走唔少嘅。唔知佢会点，因为间公司个方向都有啲混乱。实际我哋上个礼拜先提完啦，佢走去搞 NFT， 然后连佢哋内部啲员工都搞唔清，搞到发生啲咩事啊？咁啊，顺便提一提啦，讲个远康 UBMFT， 咁就佢。之前佢开卖个 NFT 道具啦，你系 send 好多啲咩卖 NFT 道具嘢啦，赚到盆满钵满噶嘛。但系 UB 我唔知佢个系因为佢唔识搞啊，佢平台如何啊，定系点样？但系唔系乜嘢啦，定系乜嘢啦？总之就系据说加加埋埋卖唔到几百蚊美金嘅 NFT 道具，即系咁呢个就有点而难睇嘅。相对于好多啲话一出 NFT 然后又赚到盆满钵满嗰啲，咁不过你都谂到啦，有啲有大有小，而家佢推出嘅嘢都唔系嗰啲好重磅嘅嘢。你试下出试下交条 NFT 啊，一定有人买。呢、这个就呢、这个就几放心。佢试水温试得太温吞啦，咁样啦。即系结果系俾，亦都话会参入。呢、这个区块链相关 EA 就系少鸠佢，即系不过佢哋啲网内，佢哋啲业界网内互打就行例嚟噶啦，就嘴炮下啫咁样，咁就冇乜人畜无害嘅，咁啊讲翻啲争少少就变成业界大害噶啦嘅事啦，咁啊阿小 P 阿 Pan Piano 啊，应该咁叫啦，咁佢就大家都知佢系做咩噶啦嘛，弹钢琴 cosplay 弹钢琴嗰个位啊，或者直接叫佢卖奶都得啦， 卖奶钢琴啦，即系大家讲咧就卖奶钢琴家钢琴手啫啦，大家都知边个啦 ，YouTube 嗰、那个。 突然间出公布话，我哋个YouTube channel 俾人连发版权炮，我哋之前提过好几次噶啦，版权炮要发嘅话系一定可以连发嘅，因为咁样所以就佢个 channel 会好似我记得系唔知一个定两个礼拜之内就会收埋，应该一个礼拜啊，就会因为咁而收埋。如果系真系版权警告啊，唔系版权声明，唔系乜嘢啊，系版权警告啊，只要涉3个就得噶啦。咁啊，咁样突然间弹出嚟，咁就大家啲人话，哇，世界末日啦，冇。即系啲人个个都要好虚伪咁话，啊以后冇钢琴听啦。 超， 即系你睇奶， 悭紧啲啦你。 睇奶就睇奶啦，不过唔紧要，总之就系大家明白有某啲嘢系特别可以触动人，大家嘅共性噶嘛。咁啊，应该大家就当然系屌 YouTube 老母啊，屌 Loop 老母，就系话支持佢就支持佢，话建议各种平台俾佢都有啦。咁就因为呢个版权。警告啦，其实你系有版权声明都可以嘅，你系可以抗议嘅。而最奇怪嘅地方就系啦，对佢出版权警告嘅人就唔似真正嘅版权拥有者，咁佢就执住个呢样，咁就向 YouTube 嗰边走去申诉。咁然后咧就系、是、过咗几日咧，就同你讲 ，OK 唔好意思，佢YouTube 嗰边耍冧迅速处理个版权警告系无效嘅，就系、是、好简单，就系、是、个。 唔系作者本人发嘅版个影，咁咪即系冇考咯。咁啊，叫咗大家就系冇事发生，原地解散，就系、是、就系、是、咁简单。然后大家就哦，冇事冇事冇事，奶照睇。如果你同我听钢琴，咪钢琴要听，乜事都冇发生到。迟到好憎啦！喂，大佬，你封个咁卵大嘅 channel， 系唔系做少少查证先啊，大佬？因为呢样嘢一定系有经过人手嘅，绝对版权警告而关频道呢个动作，一定唔系播自动处理嘅，一定系有人手警，有经人手嘅。而且咁卵大个 channel， 就算你其他细频道你系咁样自动人手都好，你要虾人手都好。咁撚大嘅 channel， 你係咪應該有啲識嘢人去覆一覆啊？即係不過 YouTube 呢方面佢個版權管理咁混亂咧，我覺得我遲早我可以開一集出嚟鬧翻兩三四粒鐘嘅，即係唔係開支票啊？唔好意思，咁樣咯，即日常吊鳩 YouTube 老母嘅啫，咁就冇乜事，乜事都冇發生，繼續睇 live。不過如果你喺大陸嘅話咧，你睇 live 就可能會有啲辛苦啦。咁就 Bilibili 播呢個林家龍嘅第二季。 小林家嘅龍女博，我林家龍，我咩林家龍邊個人嚟咧？我 睇，喂喂，呢、這个名字你而家第一次听咩？佢第一季已经有呢、這个名 字。唔系，我第一个直眼就林家龙边个人咧？跟住睇下，直唔系好直情 feel 到嗰个 get 啊！咁佢的确系阿小林家嘅龙啊嘛，冇错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第二季咁啊出咗阿 Melulu 啦。佢第一佢嘅特点就系佢有个储火袋。哇即賣奶係賣奶啦，因為個作者已經講到明嘅，佢係中意賣，佢係中意奶啊，所以佢下期筆下啲角色，除咗 Connor 之外，基本上都是巨乳來的啊！我其實啊，小林計，小林你唔可以當佢女角，佢係男角嚟嘅，其實咁佢就話佢呢個係儲火袋嚟嘅，所以入邊咧就要儲存火焰，所以就好大。咁佢咁樣，結果咧去到 Bilibili 版，佢就係故事冇改，但係個畫面全部同佢縮空。嗱，佢唔系遮咗，唔系圣光，唔系 cut 画面，因为有少少 cut 漫画噶啦，佢系直接修改原画， 都几大工程喎。 系啊，而且系都修得几凶狠噶，即系咧，佢原本咧系林家龙嘅最凶啊，最凶个位啦吓，最月亮最高个位，佢直接修到同阿小林差唔多嘅程度。阿小林朋友嚟噶嘛，就更加唔好讲 Connor 啦，即系佢未到最下位嘅，因为点你都有个 Connor 垫底嘅，咁但系。佢就变成就系小林嘅程度咁嘅程度，即系又而且佢本身因为佢本身矮啊，完全就变咗个普通萝莉角色咁滞。 但系喺某个意义上面，我几欣赏佢呢个收空技巧咯。佢咁大工程， 我唯一对佢嘅生存欲嘅系只能指啲佢嘅生存欲史敬意嘅啫。即系以前就点讲，相对就比较粗暴啊呢个咁嘅修改。咁但系而且我谂乜吓大奶你都要收啊？咁你好捻大镬噶、啊。即虽然佢有奶，即系大得系几咁有点而猎奇 我觉得唔好睇，我系唔好睇嘅，所以佢收我觉得 OK 啊，冇问题啊。 啊，顺带一提啦，死啦！第一季已经出咗黄色头发嗰位都好大奶嗰个 哦，雨石神啊， 吓、啊、佢都有顺便被人辣到嘅，都有顺便被人缩埋胸嘅，咁啊，即系我原作者睇完咧，真系激捻死佢啊！即系应该系全员除咗阿康娜同小林两个缩无可缩之外，全世界都缩咗嘅。只不过阿 Melulu 月亮缩得特别夸张，大家睇得特别清楚嘅啫。应该系全员缩晒量，咁我只能讲佢，即系我都唔知点讲佢哋。即系呢啲都要管。喂，你话色情啊、暴力啊嗰啲都算啦，理解嘅都。即系奶嘅大细都要管，即系咁啊！而家年底啦吓，年底结算过唔捻到年嘅结算咧，就我唔知系咪应该帮荷拉米抹一把汗定系乜嘢啦，定乜嘢啦？先讲翻 U 荷拉米每日任务先啦吓。咁上一年2021年嘅富皮王咧，就喺呢个 eFootball 2022，咁大家。好容易理解啦吓，佢做成咁嘅嘢走出嚟，而且仲要加埋佢 Konami 嘅加成，咁啊佢系其实系年度负评王嘅，咁啊 86% 负评喺 Steam 上边啊，其实都几劲下噶啦。咁结果咧，林巴士12月底就有一只 game 登录咗，而且系 92% 压倒性负评。我要提一次啊，负评率高唔一定攞压倒性负评，系要压负评率极高，同时。相当嘅人应该系5000人以上去俾个评价，先会攞得到压倒性负评嗰样嘢。喺 Steam 嘅历史上面咧，系得10几20只压倒性负评嘅啫，而且有唔少啊，系曾经攞过然后退翻去嘅。而嗰只游戏咧，大家应该都听过噶啦，《三国杀》。 即系嗰只抄 band 嗰只啦。咁虽然而家呢个年代，我可能调翻转，啲人会问我咩系 band 啊？如果咁样用呢个形容的话，不过所以唔紧要，即系 band 就系俾三国杂抄嗰只啦。我而家应该有咩调翻转去讲？咁佢喺手机版嗰阵时咧，已经系各种逼货啊嗰类，你谂都谂到啦。呢只嘢其实就唔系好适合货金游戏，但系佢改咗做一只货金游戏啦。咁就结果咧就系、是，其实点解会咁多负评咧？就唔关只 game 本身事嘅。就是 手游的问题， 就是啲对间公司嘅累积职员， 车咗落发泄，搵只 game 又系发泄，只游戏定唔知唔系重点。 咁、但系咧，就你话系咪完全唔关只 game 事咧？又唔系，因为佢系将手机版移植落去嘅，所以手机版有嗰啲各种各样嘅问题，喺 PC 版一样有。咁所以咧就唔应该唔算负评炸弹，因为的确系你只 game 逼货啊呢啲嘢系算系对你只 game 嘅评价嚟噶嘛。咁样，据说啊，我冇开到啊，因为真系唔想帮佢，连我连个下载数都唔捻想帮佢充啊。就系、是、据说开咗之后，佢系会有个教学去教你点样货金，甚至有人因为呢一个位卡住咗喺度，直情系玩唔到只 game。喂，你因为唔货金而过唔到个教学模式的话，咁我觉得俾负评你又好合理、啊，唔系负评炸弹、啊。 咁仲算咁算咩免费游戏啫？ 啊，即系咁啊，所以呢度咁啊，喺2021年嘅年尾，真系年尾流流，咁就一嘢将个 eFootball 一嘢咁样车咗落去个富皮榜榜首，即系都几 恭喜恭喜。 我只能除咗恭喜，我都唔知咁多讲咩嘢好啦。咁啊，不过呢只 game 佢值得拥有，三国杀真系唔系讲佢抄袭，唔只系讲佢抄袭影响，佢系值得拥有呢只呢间公司呢间公司呢只 game 系閪嘢嚟，真系。不过放心，好快就冇呢咁嘅歌仔唱噶啦。因为年底另一单重磅消息就是 Steam 被封咗啦。 Steam 终于被人抢咗啦。不过嗱，先讲截稿呢一刻，我仲未找到人帮我测试到底是 Steam 封中国定是佢被人抢咗。因为两个都有可能嘅。第一就是你啱啱都听到啦吓，连巨鱼都要斩。咁你 Steam 呢个狗番平台，佢点会迟早真系迟早喐嘅啫？大家都心中有数噶啦。呢几年大家都讲紧 Steam 几时被人封 ，Steam 几时被人封，呢个其一。第二就是佢既然系同完美世界签咗约搞蒸汽平台，咁我哋之前都提过啦，你搞代理嘅话会封翻嗰个国家系好正常嘅事嚟嘅。如果唔系我代理赚条捻毛啊，你全捻布翻嚟玩我嘅原版，咁佢个代理版咪放喺度生草， 正常嘅。 虽然国际版嘅 Steam 同蒸汽平台真系完捻全系两回事嚟嘅，咁啲人就喺度嗌救命啦，呢样嗰样啦吓。佢话因为应该啦，如果我冇搞错的话。唔会话因为你买，因为佢咁样封锁，而当然你可能你仲要你而家嘅话要操作，可能要搞 VPN 先啦。咁但系你应该系可以将你买咗嘅 game 搬咗过去嘅。如果蒸汽平台有嗰只 game 的话，冇的话咧就下次你了，应该系咁啊，我唔肯定啊。咁而家就系咁样玩唔到啦。咁佢哋就喺度嗌救命啦！我想好好地玩只 game 啫。咁其实大部分人咧就将个矛头。就指向中国政府啊， 未必嘅，其实系， 系啊，我先要睇各位一样，未必嘅，其实，咁就虽然咧就系、是、你指向佢都冇乜分别噶啦，其实如果唔系 GFW 搞鸠 Steam 个平台，其实一路都有搞嘅，只系冇完全封锁嘅啫，佢不断咁样搞，佢缘何那样 ，Steam 都唔会，哎呀，冇搞，冇烦啊，你嗰边自己搞掂佢啦，因为亦都包括之前讲啦，你服务中国玩家嘅任何嘢都好，你个 server 要放中国噶嘛，而佢唔想放啊嘛，亦都系相关嘅，就算系 Steam 主动封锁都好，佢会搞代理版，会封中国 IP， 其实都归根究底，其实都关中国政府事嘅，所以你矛头指向佢咧，又唔系完全错嘅，只不过唔好一口咬定系长咗咁解啫。呢样嘢除咗恭喜咯，冇乜嘢好讲噶啦。咁因为咧，尤其是游戏玩家，其实本来佢哋识 VPN 嘅人咧系唔少嘅，应该系高于平均数。虽然我之前提过好多次噶啦，中国网民有用 VPN 习惯嘅比率不足 5%， 所以咧我哋以后就系可以讲系已经清净咗唔少噶啦。虽然佢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都仲会继续用 VPN 出征嘅，嗰啲第八出征、小岛往生嗰啲嘢咧。都仲可能会产生嘅，但系就应该冇之前咁捻卖货。咁亦都啱啱讲嗰单三国杀嗰单，亦都唔会相关噶啦，就系佢哋自己蒸汽平台玩捻爆佢啦，就唔会关我哋事噶啦。咁佢可能亦都唔会霸咗人哋个榜去噶啦，你自己场内自己玩捻爆佢。啊，一家便宜两家绝，如你所愿啫嘛。你咁捻唔中意上呢个世界，咁你咪自己玩咯。即系咁啊，年度被辱华新闻咁啊，一单一单一单，唔好多唔多 ，OK。咁就系 Intel 又被辱华了。 喂，点解会讲有是但啦？佢就其实就系出咗篇通知啦，通知佢哋嗱，我哋禁用新疆产品噶，因为之前美国就立咗法啦嘛，系讲紧预设不准用，即系你要你如果你要用新疆嘅产品，首先你要谂办法去证明嗰啲嘢唔系喺微剥削嘅情况之下生产嘅。咁、其实老老实实啦，新疆嘅嘢又好少烟铁会用得上噶喎。即系唔通用新疆丝啲沙去做晶片咩？唔会噶嘛。咁啊，但系佢就其实佢就系话嗱，美国有个咁嘅法例啊，所以我哋都要跟啊。其实个通知系咁样嘅意思嘅啫，就只不过咁样，因为其实同啲咩尽职审查啊嗰啲嘢一样嘅，只不过我哋嘅尽职审查有多咗一项要尽职审查。咁既然我要做，咁梗系要通知一下啲下游厂商噶啦，好合理嘅。即系我做厂嘅经验就系成条人有咁嘅嘢噶啦，好捻无聊嘅啫嘛，本来。喂，但系封嘢就俾啲小朋友攞出嚟啊！你烟条又辱华乜乜七七，我哋要抵制，抵制唔落，即系最惨嘅就系啦，佢啲低嘅七七仔啦，佢哋成班人系积柜，系啲小分红柜。喂，大佬你冇咁样玩啦、啊，我哋仲要用电脑噶，因为咧烟条喺中国嘅市占率咧，其实系非常之高，咁大家都知咯。 最搞嘢就系烟条出呢篇嘢嗰时候，跟住咧。前环球时报嗰条懵丙咧，总篇咧出咗篇稿就反击，但系讲完最后就话我记低你噶，即系点咧？ 即系其实咧，其实基本上系包括阿胡雕盘都好啦，全部都系跪忍咗噶，佢哋 啊，因为用啱啱就系惨一个，你要用 Intel 啲嘢啫，你唔用佢，你冇 U 用，你吹啊！即系啱啱就系我记住你嘅，我记低你嘅。即系点啊？冇咩嘢嘅，记下啫。 咪即系嗰啲咯，嗰啲恶役啊，俾正义英雄打走咗之后，你同我记住，跟住撩到老远嗰啲嘢啦，即系难睇到爆。 依家真系笑咩？即系笑碌咗喺度，竟然唉，真系好心理啦。 咁样嘅情况有两个样，第一就系佢哋真系非常依靠 Intel， 老老实实你 CPU 唔系 Intel 就 AMD 噶啦 ，PC CPU 啊，唔系讲。而 AMD 个市场一路都系好细嘅啫嘛，尤其是喺中国，真系只有啲 hardcore 玩家先会用 AMD 嘅，呢个喺中国系特别严重嘅呢个问题。咁唔紧要，重点就系、是、如就算你真系话，你 Intel 大又点啊？我就系照抵制你，我哋用 AMD。跟住就系、是、唔好意思啊，其实咧同样嘅声明咧 ，AMD 系好低调咁喺佢个网页最低咧系有放到嘅，因为咧法律要求佢一定要放嘅，无论佢咩态度。所以咧好捻戇鸠就系、是、咧，两边都光速跪。小分红就抵制唔落，而 Intel 亦都系，既然对方其实咁样嘅法，你系冇必要咁嘅时候去跪嘅，因为你依然系佢唔会影响你销路嘅。 而 Intel 出嗰边声明系讲完就系话啫，咁法律系要咁做，我冇办法噶，咁 so sorry 咯。 系咯，即系佢，但系佢嘅态度咧就好远咯。 即系喂，佢嘅态度就系、是，唔系佢其实讲得好清楚，实际上就系咩啊？咁冇计噶。咁系咯，即系睇大家俾面下啦，咁样即系佢耍滑皮耍咗算数。 佢个姿态放到好低咯，系啊，因为以 Intel 个条件咧，佢绝对可以系啊，我系封你，我系封鸠你啊，我觉得呢个行为系正义。 唔系，根本做咁尽， 即系佢系可以咁样做而唔影响佢嘅销量啊，佢系少数有咁嘅条件企硬嘅情况下都唔会蚀嘅人嚟嘅，但系佢。就跪咗啦，即算叫做跪咗啦，撒咗粒啦。 虽然我嗰个跪法纯粹系叫做咩啊？俾下面你啦，费攞彩攞咁准咁样。 因为我啱啱都提过噶啦，其实无论 AMD 又好 ，Intel 都好，用新疆嘅嘢基本上系唔用嘅。唔通我哋用长绒棉去包佢啲 CPU 咩？冇玩啦。所以其实呢个只不过系少少事，有啲人中意攞出嚟放大，同啱啱5CH 嗰单一样嘅啫、不过就即系点讲，宇宙乱源，新宇宙乱源。中国小粉红，大家都心焦啦。好啦，咁啊后边就讲翻单，又系腾讯买嘅时候，咁就呢个 Bad for Bud 嘅开发商的母公司，即系唔识读啊 ，TURTLE ROCK Studio， 咁佢就收购咗佢啦。咁佢嘅母公司咁样，总之即系其实都系收购佢啦。先唔讲 Bad for Bud 嘅问题先，我放低佢。总之就系、是、其实佢都系一个有实力嘅开发团队嚟嘅。咁佢做成点解会做成咁咧？咁就有我哋唔会有机会噶啦。但系你自己上网自己查翻啦吓，唔紧要。总之佢而家腾讯系只要你系有啲料到嘅，你有赚钱能力嘅，是但一样中一样咧，佢都中意买噶啦。 有钱啊嘛， 分散风险啊！而家腾讯佢本土点样做 game 啊？咁佢咪只能去外国去买咯？ 即系佢仲要做生意噶嘛？即系你中国入边做唔到，咁咪要搵外国嚟做咯？咁你最好啊！你间你冇钱，我有钱，你识做游戏，我做唔到游戏啦，唔好话佢唔识做，腾讯其实都系唔识做游戏啦，算啦。即系腾讯自己做唔到游戏，咁咪你做游戏赚到钱，我又赚。佢要赚钱啫嘛，佢都唔系想要做游戏，腾讯根本就唔系想嚟做游戏嘅。咁佢所以佢要家咪加速购买步伐，其实系将部分嘅业务收入来源转移去中国以外嘅市场。是一个好合理嘅嘢嚟嘅，而我哋之前都计过噶啦。相对嚟讲，腾讯系识路嘅，就唔会去搞啲开发商嘅。如果你要都系嗰句，如果你要搞，你不如自己成立间开个公司算啦。即系咁，所以咧，应该佢就唔会搞佢哋嘅， 纯粹投资啫。 系啦，而佢哋亦都会有因此获得足够嘅资金。咁应该对两边都系好事嚟嘅，只能咁样睇啦，老老实实，即系成日都唱出，成日唱出，佢都冇乜意思。好啦，咁北方邻国嘅新闻讲完啦，我哋最后要讲我哋本地嘅，咁就系啱啱过咗。点解我哋廿七号六咧？就因为要就 RoG，RoG 26就喺12月26搞，即系我呢个完全系一个为咗食 get 而产生嘅灾难嚟，其实唔系真系好大灾难嘅。大家知嗰日系 Boxing Day 啦，圣诞之后嗰日，咁。第一个首先咧就系我未到会场，我第一样先睇到嘅就系条排去九展穿梭巴士条龙，好捻长，系比平时仲要长嘅，即系比我平时同一个时段去啊，仲要再长咗嘅。而我估计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冇车，佢系得两架大巴士，一开始啊得两架大巴士去运人，因为以前咧搞 RoG 又好，先得都好咯。其实系佢应该系两大两细，甚至三大两细去穿梭嘅。因为其实嗰度中间十分钟车程嘅啫嘛。嘅、呢个数咧，其实已经好足够去快速去将啲人车晒过去噶啦。咁、唔知系因为啱啱过完圣诞，佢冇足够嘅车去之类啊，定系乜嘢？定系佢太低少咗而家嘅 RoG 啦。所以佢就排咗都要攞咗几场。而且你以为喺嗰度排就算啦，唔好意思啊，真正嘅考验系你入场前嗰个排队啊。首先第一样，我有 friend 八点到嘅，咁佢八点到就攞到12:20嘅筹，大家应该知道，RoG 系攞时段筹噶啦，就唔再解释啦，上次已经睇过噶啦。咁九点零就已经买到三点几，而我1:10再去确认的时候咧，就已经卖晒了。嗱、唔系1:10卖晒啊，系我1:10确认佢已经卖晒，佢即系喺个九点到一点之间就已经卖晒啦。即系好捻快，系全日嘅票。咁啊，原因亦都系我上次提过噶啦。佢而家就应该仲系冇更新嘅，我睇佢海内嗰边都冇喐过，都依然就系呢类嘢五成容纳率咯。即系只能俾一半人去入，都系就嗰句问题啦。你输钱七成半到底边捻到走出嚟，即系定八成啊？是但啦，唔紧要。即系所以佢同上次一样卖飞卖得好少。咁而且因为有上次嘅经验咧，好多人都晨早走去排队。咁啊，结果咧就令到佢更加早就卖紧晒，即系上次我记得系两三点左右卖晒，今次系直情系点几就已经确认系卖咗晒啦。咁啊，都几夸张下，而且就算你攞到时段筹都好啦，排队条龙都排到好捻长。咁啊 ，Boxing Day 嗰日个天气如何？大家心照啦，冇落雨湿湿，又唔系真系好大雨，但系咧就唔系你嗰啲可以冒雨喺外边行嘅嘅程度。咁结果咧就系所有人缩晒入边，包括排队嗰啲啦，包括 cosplay 嗰啲啦。哇！我好耐冇见过咁虚冚嘅 cosplay 场，即系以前就系佢哋最少有啲部分分散咗出去噶嘛，而家佢全部集中晒，就即系仿佛好似几年前讲嗰啲咩唔好你搞到人哋商户啊嗰啲乜乜七七全捻铺冇晒，唔记得再有件咁嘅事咁样啦。好似仿佛好似这呢件事唔存在咁样。咁亦都系因为今日嗰日啦嘅九展，其实就冇咩嗰啲咩自由行团啦，大家都知啦，冇咗好捻耐啦，即系冇咗嗰啲会俾佢哋搞到嘅人啊，反而调翻转咁难得你个商场咁捻旺咧，对佢哋嚟讲系执到噶啦，已经系 起码啲人气啦，大佬最 啲商户嗌紧呢两年系嗌捻紧救命噶，你难得有个咁捻热闹嘅商场，即系点讲啊？有啲嘢真系失去方知美好噶嘛？咁啊 ，cosplay 就 cosplay， 影相就影相，入唔到场都喺外边影下 cosplay 啦，过下瘾啊！有啲人系因为迟咗去啦，慢到飞啊嘛。而会场入边咧，同上次差唔多嘅情况，比上次再要逼嗰啲嘅，咁可能系因为啲人咁难得入到去，排咗咁耐先入到去，梗系逗留耐啲啦。因为我都被逼留耐咗嘅，我由11点入去，好似5:几我先走得到。 唔係我想留耐㗎，而係我五點幾先行晒一次，因為人多咗，人多攤都多啦。其實今次 ROG 係嘅踢攤應該係突破咗之前嘅記錄嘅，咁人又多，攤又多，搞咗好耐。今次淨係靠香港人啦，冇殺大陸人啦，同上次講一樣啦，都搞到佢幾，其實都會場入面咧，局部地區都幾逼下。上一次冇嘅，上一次冇咁嘅狀況。我局部地區喺某啲地方係塞到死曬，塞到係唔識喐嘅，你要企喺度等人行嘅。咁、那個位置咧就係、是、今次就唔係啲女性向啦，係嗰扎我應該點叫佢咧？即係我哋之前我他有個專題講 Metal Cafe 噶嘛，就係嗰扎地下 idol 加 cosplayer 加呢個 Metal Cafe 嘅女仆幾樣嘢斜槓買一齊嗰啲人。咁就佢哋擺嘅攤，有部分熱門嘅呢，就我唔知佢哋夾攤啦，定係咁啱俾人快慢咗一齊啦。一行五六攤都係呢咁熱門的，因為有啲冷門嘅其實冇乜人去，唔會又聚集咗啲咩人。但係熱門嗰啲呢，就經常有人動咗喺度。佢哋主要唔係因為佢哋真係好多人，而係佢哋會企定定喺度同啲我唔知應該叫佢 cosplay 啦，叫佢咩度定係乜嘢，總之就係同啲韓文人傾偈之類之如此類，影相啊嗰啲各種互動。搞到就塞死咗嗰个位，咁我俾佢塞咗两次咁多啦，咁所以亦都唔少时间塞咗嗰度，嗰度应该搞咗半个钟嘅接近，几真系好惊好死人，喺尤其是喺成个会场，其实相对以前无限制嗰时，其实都仲系松动咗嘅嘅情况之下，而佢哋嘅数目咧系我睇紧住佢多得好紧要。嗱，先讲少少历史啦，以前咧呢啲咁嘅摊位咧系唔存在于同人展销嘅。几乎不存在，虽然日本嗰边都有嘅，但系香港几乎不存在嘅。咁然后咧就系私德开始搞先嘅，我唔知佢哋招佢哋嚟啊，定系点样啦。总之就系我先有佢哋进驻咧，同人展咧就系私德开始先嘅。咁啊进驻咗唔少啊，尤其是呢个两三届咧系多得好紧要嘅。咁但系相对嚟讲咧 ，ROG 咧就我唔知因为佢哋唔想搞啊定乜嘢啦。其实 ROG 主办嗰边其实冇特别拒绝佢哋嘅，只不过系可能佢哋觉得。啊，斯德嗰边招佢哋嚟，佢哋去嗰边已经足够啦，可能系咁样啦。咁但系而家斯德收皮啦嘛，你如果仲想喺同行嗰边找，你就一定要去 ROG 去啦。咁啊，结果今次咧系以 ROG 嚟计咧，系断倍咁爆发性成长嘅，系好少数今年嘅异动啦吓，好注目嘅异动。对我嚟讲就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嘅事情嚟嘅，不过佢百花齐放，亦都只要佢安排个动线安排得好啲咧，我就唔系真系太大问题嘅。唔该你梅花间竹啲有啲热闹同唔热闹嗰啲同我卡拉卡啦，因为佢真系喺前段嗰度靠实晒，喺比较离开比较接近门口嗰半行咧就拍乌蝇嘅，其实唔好得罪讲佢多啦。咁就算我有冇兴趣都好，你唔好塞住人行啊嘛。不过今次是 ROG 第一次要面对这些东西，可能做得不是那么好啦，你怎么都好，你闹不闹都好，你就只剩下这一档了，斯德几乎确认收皮就没问题了。他据说个搞手，香港那边的搞手啊，是有话要搞的，他说会在农历年搞，但是现在都无影无踪，那我不知道啦。总之斯德 HK 一定收皮的，但是搞斯德 PUBT 嘅人呢就未收皮，佢想继续卷土重来嘅。不过卷唔卷到就係另一回事了。而且大家都知㗎啦，九展其实都唔係剩返好多时间啫。咁香港同人展何去何从呢我就唔知啦。对我唯一印象就係、是、其实可能係因为咁嘅心态啦。我以前唔影 cosplay 㗎。但我係留耐咗，係會想下影下 cosplay 啊，以前即係想盡量参与多啲，除咗睇摊之外、即係因为其实都冇几多㗎啦。咁啊。睇睇各位啦，因为好多人都去唔到，几大镬噶。佢哋直情去唔到，有 friend 直情话神早知道佢卖，神早知佢好早会话卖烂散票啊，嗰啲乜乜七七，所以佢哋干脆唔去啦。而且 Boxing Day 其实有人仲系开紧 party 嘅，仲系去玩紧去成嘅。而嗰个天气亦都唔系好想出门，我实落雨湿湿。朝头早有太阳都好，还好。晏昼太阳准备落山嗰阵时咧，冻 到黐线啦， 冻紧冻到抽筋啊，大佬。即系我走嗰阵时得12.几度啊，大佬。你有冇？而且 cosplay 嚟，对 cosplay 嚟讲，喂，如果你 cosplay 嘅角色系比较温暖嘅角色都还好、啊。嗱，我真系同你讲，体感温度系有明咁冷冻嘅，真人我冇呃鸠你。虽然我喺有明咧系着风褛长袖，而我喺九展咧我系着短袖嘅，但系我嘅体感温度系一捻样嘅，即系有明我通常都有6-7度嘅，好少会。我好似咁啱避开咗最冻嗰几届嘅，即系咁啱避开咗嘅。咁但系 都好冻啊！嗰度真系冻得好捻紧要，你唔可能俾嗰啲咧露肩啊、露胸啊嗰啲 cosplay 去嗰度，你真系会冻捻死佢。虽然你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日本呢类角色去 cosplay 嗰时，你系几咁感动嘅。老老实实，佢哋嗰种伟大的情操，我唔系搞笑，唔系串鸠佢哋噶，系真噶。你谂下嗰个天气，喂 cosplay 嗰啲露半肩，唔系露全肩半胸。露埋肚短裙嘅角色，哇！我唔敢，佢系冻，佢唔系唔识冻噶，佢弱喺下边丝丝缩缩包晒嘢，然后冇够暖啦，咁啊出嚟吊开啲毛巾嗰啲嘢，影翻十零分钟，然后又缩翻入去，因为真系好冷冻噶。 咁边 check 件得，咁边 check 几多啊？ 系啊，但系香港就今次咧，就除咗冻之后，仲有落雨呢样特别麻烦。你落雨，你知啲 cosplay 衫本身已经好冷脆弱噶啦，你仲要系 keep 住有落雨，因为会。个地会湿嗰种嘅毛毛雨啊，即系佢系毛毛雨嚟嘅啫，唔系好大嘅，你完全可以 ignore 佢嘅。但系你喺外边耐咗啊，你就你个身会湿啊嗰啲嘢。 哇，嗰冻快黐紧线 啊！再加埋呢个咁嘅冻咧，咁啊大家明白啦。 湿冻、 啊。你又系啦，咁啊，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啲人集中喺度咧。今次嘅 cosplay 定系大家其实都又系一段好耐一段时间冇同人冇出同人啦，所以大家都其实都几热情嘅入边玩得好开心。不过就亦都有人唔去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要多安心出行，呢、这个大家知噶啦。因为嗰啲政府法例啦，咁佢哋都被逼话一定要多安心出行嘅。咁我谂我系极少数，讲出嚟咁等等，其实讲唔讲好咧？都系算啦，即系基本上所有人都要check完安心出行先入得去噶啦。咁亦都有因为咁样有人而咁又咁而唔去嘅，虽然。呢、这个人未完全唔多到会影响，因为本来就卖晒飞，即系咁啊肯多嘅嗱。当然啦，大家心照，你用嗰啲咩安心回家啊嗰啲嘢咧，就唔使同大家讲嘅。OK， 即系你咩鬼机啊嗰啲嘢，唔使同大家讲嘅。即系你做咗，冇人需要知道，冇人想知。OK， 咁但系佢亦都系会场入边，其实所谓防疫规矩，大家都知啦。香港政府啲防疫规矩系攞嚟搞笑噶嘛。即完全冇乜必要㗎嘛，入面同以前一样，人逼人膊头作膊头，然后影相唔好话社交距离，你唯一会有社交距离嘅地方就係你影相嗰一刻，因为你个镜头歪唔到咁近。 係啦。 即係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咁冇所谓。咁顺便睇一睇啦，呢个 podcast 出嗰陣时我应该已经做好咗㗎啦。今次我会将我影到嘅相，咁我唔做報道啦，我唔想搞咁多嘢，因為冇錢收，咁我就會將佢掟上去我啲新平台度去叫做俾大家知道入面有乜嘢。嗱，先講我唔係嗰啲影相影得好靚嘅人，我只係俾大家知道入面長什麼樣子嘅啫。如果你冇去到，淨聽我講乜嘢，覺得好冇癮嘅，咁我貼埋上去貼埋啲相上去。嗱，先講相片處理需時，應該會快過呢個 podcast 嘅。 下次我俾支 cam 去拍啦。 你俾乜嘢我都冇用㗎，我唔识影㗎大佬。 拍 cam 啊，拍片啊，并上传贴片啊。 我嗰个采访许可系拍影相㗎啫，唔可以拍片㗎。 哦，咁我 要另外攞，咁亦都好麻烦。咁如果要拍 cam 嘅，我自己攞 iPhone 都影都得啦，即係大捻把人做直播都用 iPhone 咋嘛。不过今次好似好少人做直播，最少我见唔太到啦，唔知。可能都可以拍下片㗎，可以申请㗎，不过今次冇㗎嘛，所以你俾我啦嘛。 下次我考虑下啦，我哋做到嘅话。 有下次先讲啦， 冇咁衰，就有嘛。Comic-Con 都开咗咁耐，都仲有下次咯。 喂，你真系唔知九展几时俾人收咗，然后收皮嘅、哦。 唔系， 佢要交吉噶嘛。我唔系讲乜嘢啊，即系太多原因，可能冇下次。大家系点解呢样嘢？其实呢个地都系一样嘢，好多人都系抱住 last 一次嘅心态，即系唔系真系 last 一次，但系即系话有得一次就去一次嘅心态。所以其实个热情度系高好多啊。即系真系大家谂住，亦都好多原因啦。可能有人其实可能真系去完。呢一次跟住就上飞机，有啊，有我有 friend 系咁样噶，去完喺过埋年，过埋新历新年就上飞机啦。咁你呢个真系对佢嚟讲真系 last 一次噶咯，咁所以佢哋咪热情都系热情几多嘅。好啦，咁啊相关嘅嘢我都讲到唔少啦。咁啊好啦， 今个礼拜系 今个礼拜 新闻加埋我 task 一齐出埋啦，因为其实系我开晒跟住我 task 嚟，应该 系啊，即系咁佢都未长，其实都好长噶啦，已经系如果系短短地咧，系可以出一次独立我 task 噶啦。啊，咁 好啦，咁两集沟埋一齐啦，当年尾， 年尾合定好啊，跳啦声。 喂，各嘅左一集只都咁样噶啦。 啊 ，OK， 俾你过。好， 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2022年再见啦，拜拜。 拜。